光明頂。 陶傑、馮之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就呢個財，就呢個財政預算案咧，琴日咧，我哋光明頂咧就分析到咧，香港嘅所謂嘅深層次矛盾不但未能解決，而且仲會惡化，因為你將成個泛民篩走之後，中間冇咗一個真係真實民意抗爭嘅 buffer 緩衝位，即係揸車又喺壁力，冇咗個壁力皮，呢個壁力咧係會燒著。是会磨损同埋搞到成架车呢是踩唔到壁力呢是会失控撞车的。呢啲咁嘅迹象呢好快就会出现，而且呢是会出现得快过预期。因为而家全世界无论是政治经济都进入一个大洗牌嘅阶段，贫富悬殊无法解决。我哋睇下美国就知道。喺呢个全球化呢一个过程十年来佢造成嘅嗰种种种尖锐嘅冲突，尤其係2008年美国嘅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嗰种呢喺美国见到嘅贫富悬殊，所以出咗四年嘅 Donald Trump 嘅叫做所谓嘅乱政，我当係乱啦，係咪大闹天宫个乱。咁其实折射到嚟香港呢都有相似嘅地方。 嗯，或者嗰陣時 challenge， 所謂佢嗰陣時嘅 status quo 咧，就一班華爾街嘅領袖2% 嘅人咧，就攞曬100% 嘅資產，所以就嗰陣時咪有98% versus 2% 咯。咁去到最後 Donald Trump 出嚟之前咧，大家睇下 Donald Trump 選票入邊咧，有好多不少係左翼人士嘅，甚至乎好多人講過咧 ，Bernie Sanders 有啲選票咧係流咗落去 Trump 嗰度。所以我哋四年前已經開始分析，其實 Trump 係一個人民革命領袖嚟嘅。 嗯。 不過係一個形象好騎呢，竟然係一個紐約嘅地產商，就唔係桑德斯，亦唔係馬克思主義者。 嗯， 所以呢個美國政治呢200年來未出現過一個吊軌。咁即係話呢，喺嗰邊2008年金融海嘯遺留嘅問題，8年嘅奧巴馬呢不但未能解決。 嗯， 佢雖然把口話 change， 當然推出一個 Obama Care， 但係美國呢、這個金融海嘯暴露出嚟啊！呢、這個2% versus 98貧富多寡極度懸殊嘅深層次問題咧，奧巴馬解決唔到，卒之就出咗阿 Trump。阿 Trump 嗰四年咧落重藥，就觸及到後邊民主黨華爾街加直谷 IT 嘅既得利益者個基本利益呢啲大財富，於是佢哋咧係推行一場不流血的政变，由黑命贵在前面打先锋和安迪法 Antifa， 然后左交主流传媒荷里活全部呢是丧失了他们的道义底线和中立客观就不惜呢来的 Facebook 呢 Twitter 呢封啊Donald Trump 的账户封到今时今日。于是你看美国解不解决到问题，一样解决不到。 现在有个很尴尬的位置，如果你上网得闲看看一些很喜欢左翼的一些评论员又或者 Late Night Show 那些夜晚节目的时候，其实这100天是非常之奇怪。过往这些 Late Night Show 其实不停在这里嘲笑 Donald Trump 就攞收视。而事实上亦的确是值得嘲笑的。但是去到拜登的年代的时候，他发觉有少少尴尬了。原来同一条套路去嘲笑的时候，你会发觉咦，明明自己个都是自己党友来的。那究竟我们怎样嘲笑下去呢？ 这些就是左交伪善面目的破产。 嗯。 卒之在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众议员有一班提出要求，鉴于拜登上台一个月看下去讲嘢甩甩流流眨眼，同埋这样的款呢，三个月之后随时企喺度讲嘢会流口水。那个面貌呢好明显呢是有理由推断是丧失认知能力。既然是这样，你这个 number one 最有权力的人，我手里面揸住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末日核弹总制的公事包，是否应该呢是由他手上夺取啊。唔好俾佢揸，因为呢怕他老人痴呆。 唔觉意揿错掣。 是吗？坐低呢他打开那个公事包，以为打个 laptop 呢是同个孙女呢是zoom 於是按兩個掣呢，原來呢是下令夏威夷那裡的美軍核彈基地就向中國發射長程核彈，這樣就多得他不少了。 嗯， 這個是民主黨提出的訴求來的，不是共和黨。 嗯， 你說幾大鑊？ 但你這個問題呢出到來的時候，我們前一輪即是你見到以前沈旭輝老師教書的時候都有講過，這些問題只是在一些歐洲世界發生的。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你有選票的產生。譬如你有選票在這裡，你為什麼我們有一班即是貧窮人士、基層人士，我們有一班可能少數族裔，哇，他們構成的聲音這麼大呢？就因為去到最後每四年一次他要投一次總統、 嗯、 又或者我們在任何情況底下呢，他要即係投下啲國會議員，所以佢哋嘅聲音咧係值得咧係去重視嘅，而且一唔重視嘅話咧，帶嚟嘅後果好大，因為你自己會倒台。 你重唔重視都好咧，都有班有啲聲音發表咗出嚟。 啊， 你知道咧佢哋不滿同埋不滿咩地方？ 嗯 ，OK， 嗯， 嗱，你點樣應對係另一回事，但起碼你得個知字。 係， 就算黑命貴。在二十几个城市呢是发动暴动，你不要理他后面有没有阴谋论，你看街那里人山人海，怎会有这么多人跟呢？ 嗯， 你身为一个 Donald Trump 那个白宫呢，就应该那时起码呢都要几分钟反省一下到底呢是什么事。哦，就是深层次矛盾贫富悬殊咯。 是不你见到后面的深层次矛盾在这里，但是为什么那时候沈老师也好，其他的很亲中的老师也好呢，都讲说喂，中国或者现代的威权主义是提供一个新的 solution， 一个新的解决方法。 沈博士都这么讲。 哦，你知道他不嬲都很喜欢研究文革的东西的。所以沈博士有时候问一个问题啊，其实即、就是其实这个 solution 是没有人想过的。过往其实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即是无论贵族他要有选票，因为他负责给钱的皇帝交税，最后他问皇帝拿回选票回来。然后加加下就发觉喂，不是、哦、不单只有贵族、哦、农民啦、男士啦、女士啦、少数族裔啦，甚至乎一些有色人种啦，都是需要值得选票。然后就慢慢 establish 了一个即是民主制度，然后就成为了大家即是都有一些平权的因素，然后自我修正。但是整体的缘起是在于哪里呢？就是个皇帝其实如果一搞不定那个政策的时候，那班贵族就会作反，或者平民就会起义嘛。但是现在其实来到一个很新式很 cyber 的一个即威权主义的年代，其实它是可以解决了那个即很大型的暴动和示威的源头。当然我不是说解决了那个贫富悬殊问题，你只是拿好即是很不少或者甚至乎就来的香港为例，如果万一失业率我们很高企，以前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民主党会跟你说喂，失业率高企，穷人很惨，建制派走去跟这个西环又好，跟这个中环又好，就讲声喂，你都是派少少糖，不派糖他们出来，七一示威很多人的。咁但係而家個講法可以調返轉㗎嘛，喂，我可以有效地解決咗示威喎。咁嗰、那個即係你個失業率 7% 你都示威唔到，咁你個 7% 嘅失業率我點解要解決呢、 嗯、 所以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好中式但係好殘酷毫無人性嘅 失業率，係由 3% 不到呢係、啊、短期上升到 7%。 係呀、 啊、如果呢個時候呢、這個咁嘅危局冇咗，佢哋 7% 冇一个足够嘅民意代表去申诉冤情呢， 嗯， 咁呢呢7%好似你琴日讲， 嗯， 就将会被遗忘嘅， 係 就会成为森林定律达尔文主义里面嗰、 嗯 那个食物链里面嘅下端， 嗯， 就呢俾人消化咗㗎啦 ,ok, 嗯， 咁但係佢哋係人嚟㗎嘛， 嗯， 佢哋仲会活落去㗎嘛， 嗯， 係咪， 嗯， 你而家香港我哋昨天都讲过啦，地产经济为主导，这个一时三刻呢是没办法扭转的。你梁振英部署竞选的时候揸住本地产霸权，好似他空有成竹上台呢是可以对付，但是四年之后楼价不跌反升，而家你找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读 sociology 的林郑、 嗯、 一样呢是有某种的仇富或者君富的意识。但是而家呢就算经历过香港两年咁乱啦，嗰、那个楼价呢个跌幅呢系甚微。仲有琴日预算案我哋睇到将来你嗰个政府啲储备越派越薄， 嗯， 真正嘅收入来源系咪就系拍卖土地同埋呢啲呢公司嚟得税， 嗯， 薪俸税同埋印花税、okay? 嗯，即系都系贵族嘅钱， 系咪？都系咧嗰啲咧使得起钱啊嘅人咧嘅进贡。 嗯， 但系随住嗰7%慢慢扩大，即系嗰个食物链嘅下游咧越嚟越多人，或者金字塔嘅底部越嚟越阔咧、嗯，你呢个社会嘅，即系由马克思嗰角度去睇。嗰、那个贫富深层次矛盾嘅冲突只会越嚟越激烈，而且你冇咗真正嘅民意代表喺立法会咧，系会爆炸嘅。 咪呢一个就系我哋嗰阵时好传统 classic 嘅理论，就系话喂，总有一日爆炸。法国咪就系当年大革命就系咁样爆出嚟噶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法国大革命爆出嚟，佢有好多唔同处理嘅方法。旧式嘅理论就系处理民怨啦，因为大家都系上帝嘅子女，所以人命系好重要，我哋真系要怜悯下唔同嘅世人啦。咁但系如果系一个即系极权，但系又冇无神论者嘅国家，咁我哋真系唔需要啊。手边第二个心肠冇咗啦，即系上帝嘅儿女呢件事已经唔存在啦。前者前问题就系话，喂，系咪真系可以搞到一场激烈嘅示威出嚟咧？咁、我就纯粹我咁谂，2019年都好大型示威啊，都唔觉得政府冧过啊。 所以你睇到 7%示威嘅失业人士行出嚟都冇用、 啊。你而家以中港两个政府或者政权嗰种应对呢啲变局嗰种僵化咧，系会好大镬嘅。 嗯， 佢只会知道咧边度有冲突或者边度有火头咧，就去冚。第一唔会反省自己有冇乜嘢嘅错误，系乜嘢促使到咧？系咁多年轻人走出嚟啊！佢嗰种系大禹治水之前，大禹个老豆叫鲧啊，见到边度有洪水就净系积一堆沙包去倒，结果洪水咧只会个水平线越嚟越高，一样泛滥，系唔识得咧，走去挖渠去疏导，嗱呢啲好好笑啊！中华民族嘅神话咧，你大禹治水讲咗几千年，里边啊嗰个物理啊嗰、那个常识咧系好简单嘅啫， 系， 但系冇人咧系会啊系参透得出里边嗰个道理。结果你而家搞到咁咧，我哋都睇到咧，各个渠道已经出现淤塞啊，系淤塞，系嘛？你唔好讲系年轻人啊，嗰啲咁我全部冚晒啦，拉咗8000多人啦。 系 你话就算系正常呢啲咧，穷人啊，或者中小企啊，佢哋将来嗰个呼声啊，系越嚟越会受到窒息。 嗯， 系嘛？ 咁所以今日未到就下。 甚或如果呢啲会分裂出一啲新嘅反对派，根据社会科学嚟讲，会有人走去示威游行嘅，嗰度系照拉。咁呢班就到时同黄之锋嗰啲冇关系。但你以一个社会科学定律嚟讲，一定会发生嘅，系咪咧？ 严格嚟讲就系、是、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呢、這个位啊嘛，就系、是、会唔会起码短期内呢几年会唔会发生呢？其中一个前嗰轮我哋都同啲工友喺度倾紧个问题，就系、是、喂佢哋好惨，好压迫，咁啊不如政府派糖啦，如果唔系就会即系有示威啊，有暴动啦。跟住然后其实我调翻转从一个政府角度去谂，喂其实今年都咁压迫啦，咁严峻啦。你都冇行过出嚟啦，你行咗出嚟，咁我哋都拉翻你翻入去啦，咁我唔使派糖啦，真系。所以其实头先你讲嗰个所谓嘅混乱嘅理论，同埋嗰个会社会民怨嘅理论咧，以前我哋好快就有民怨爆，而且爆嘅时候咧，好快就系、是、啊巴黎又爆，巴黎爆完之后，隔篱南部嗰啲农民城市又一齐爆，就成个法国一齐暴动。咁但系今时因为法国唔需要，即系其实原来我哋可以好有效地处理咗嘅时候咧，就系、是、佢用咗一个好无情嘅方法，例如话即系解决群众事件啊，一啲国家问题啊，或者国家安全有问题嘅时候咧，其实系更加之令到呢一个示威难度越嚟越高。但到最后 suffer 嘅其实唔系即系究竟啲咩人、啊？最后 suffer 嗰个其实就系原本你要保护嗰班基层嘅市民，原来就系因为冇咗选票，冇咗民主制度，最后就最大 suffer 啦。 所以呢个系新嘅危机嚟嘅， 新嘅 系啊。呢个结构系同以前23年唔同咗。我哋广告翻嚟再讲。这些呢就是缺乏管治的智慧，甚至连古代都不如。为什么古代都不如呢？比如你看《水浒传》，梁山伯108就聚众起义，结果呢就朝廷呢就派兵就招安了宋江，叫他们呢班人就去打另外一支农民暴动军叫方腊、okay? 你现在这样拉了8000多年轻人，系嘛？你就算个个告佢暴动或者国安法， 一人判两三年甚至更长。 嗯， 你是不会呢赢得他们的心。 即是两三年之后他都要行返出来的嘛。 他们是当了香港这次是228。228这个创伤在台湾来讲呢几十年后呢就会产生个后果，就是你今天在这里就台独了。OK? 嗯。 这个228之后就是蒋介石不但没有化解这些矛盾，而且还进一步白色恐怖镇压。 嗯， 所以你要针对而家呢个局面咧，一个话真系有实权嘅特首又会点啊？就对呢七八千几人，此前嗰啲唔好计啦，拉晒啊嘛，就宣布一句有条件特赦。 嗯， 咩叫有条件特赦啊？就全部唔告，唔告会点咧？就成立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带一路”先锋兵团，因为你哋呢度全部系勇武派。勇武派就啱啦，接受三个月至半年解放军军训，军训嚟做咩呢？就然后呢就叫你哋去一带一路嘅前线国家，譬如话非洲个国家叫吉布提，已经由中国间谍征知某一个山头下面有银矿，但係呢由于外交敏感，中国唔可以派兵入去抢，但系个山头下边咧有一个非常之暴力啊，同埋勇武嘅黑人部落咧喺处，系我方嘅工程人员行近啲咧，都俾佢哋射毒箭。如果系咁咧，嗱，就香港嘅呢个叫先锋兵团咧，就获得武器分发，就打前锋，同我将嗰个山头夺落嚟。 嗯， 你以前与其你打黑警，你而家不如咧就用嚟打嗰度嘅黑人村嘅部落。好啦，夺咗呢个山头下边个银矿啊，点咧？ 嗯， 由江西铜或者大陆嘅国企咧就占六成， 嗯， 另外嗰四成咧就奖赏俾你呢个兵团嘅300成员一人均分股份。 哦，即系就系等于而家我哋见到施政报告所讲嗰啲咩大湾区津贴计划就唔大湾区啦， 我津贴你 就摆翻落去嗰边， 或者由特区呢个咧可以由特区政府津贴，或者由一个代理人津贴，譬如揾个叫何柱国救我啊，做呢个叫名誉团长， 嗯， 啊，然后咧亲自授旗，然后咧俾你哋过去咧，就然后帮你买晒保险， 系 系嘛嗱，讲明咧签晒生死状，好似而家林作同埋嗰个钟咩啊， 钟培生系咪？ 钟培生呢只即系准备格斗呢、这个嗱，唔系讲笑 嘅，系我哋大家都谂住睇嘅。 你夺得嗰个山头咧，国家讲得出做得到，同你分股份，然后你个个咪金银满屋， 系 嗱你嗰度啦，我所以我哋而家话光明顶行呢、这个叫达尔文主义，呢度冇正冇啱定错。达尔文主义交由森林定律各安天命。 嗯。 返返嚟之后你不但呢已经系富豪。而且20年后你经历过呢啲洗礼，你会系未来特首嘅最佳人选。系咪 系亦都唔系。你系咪苏嘅政府 系咪 因为佢俾机会你打一个山返嚟。 好啦新闻返嚟再讲。所以呢而家呢即係条条路呢就都喺度堵塞緊。 嗯。 咁呢啲呢係僵化嘅管治方式。你问林郑月娥，我諗佢都冇乜 idea。 嗯。 只能够头痛医头，就脚痛医脚。见到呢度漏水就塞，嗰度爆渠又塞。佢唔諗下漏水同爆渠嗰、那个源头出咗啲乜嘢事。嗯 有啲源头嘅事啊，唔讲得啊嘛。喂，但系唔紧要嘅，好多时候我哋都发觉就系、是，年青人佢哋有自己嘅谂法，咁你可能一个处理佢，又或者啲人唔中意佢啦。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总会有一啲经历咗咁多嘢嘅年长嘅人士，尤其是哇，我哋吓喺社会上边咁有经历嘅人咧，喂，冇理由会支持将一啲选票嘅政治能量降低，又或者将一啲政府慢慢越嚟越集权，因为甚至乎喺我哋即系年青又好。或者是一些即是50年代的时候60年代都见过，喂，政府越集权的时候，其实你自己的权益是越受损，或者你的权益是越难得到保障的嘛。但你发觉在近几年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战后这一代，我很喜欢将自己的权力上缴给他政府，然后当他们去打压任何东西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啊好像好了 ,OK 了。这个现象呢反而是真的完全越来越不令人明白的。 呢度甚至乎你今時今日見到喺中國入面，我哋喺內地見到個滅貧問題嘅時候，雖然大家都知道中國係做咗好多唔同嘅好嘢，你睇返今日新聞佢又講好多滅貧嘅措施，但你發覺你睇返中國嗰個真正喺嗰個貧窮人士嗰個嘅人口啦、收入上面啦，其實都仲未到到我哋聯合國定嘅某一啲水平。又或者我哋見到而家嗰個香港，我哋覺得貧富懸殊好嚴重，但你望下內地，雖然佢要講一個比較公平制同埋一個共產主義嘅地方，但係佢嗰個貧富懸殊係遠比香港嚴峻嘅。咁所以點解會仲會有一啲相對地年長嘅人士，佢仲會覺得將自己嘅權力 keep 住上繳俾政府，等上繳政府嘅時候多啲限制， 咁呢啲啊 會好啲咧？ 呢啲係不同嘅文化準則或者民族性啦。我哋睇下咁啊，緬甸仰光啊，呢啲咧示威抗議都出現咗一啲熟口熟面啊嘅發展啦。就有啲支持軍政府嘅暴徒啊，就持刀咧走去襲擊嗰啲和平示威者，即支持昂山素姬嗰啲啦。同埋咧被指為係軍政府暗中俾錢叫呢啲咧暴徒咧係出面啦，係嘛？係嘛？嗱呢啲咧就係唔著軍裝嘅先鋒部隊啦，係嘛？嗱呢啲喺政治裏邊成日發生噶，代理啊。代理人啊，雇佣兵啊，望落去民兵啊，诸如此类。 最出名嗰个咧就系当其时喺韩战嘅时候，其实我哋见到韩战你签和约嘅话咧，你发觉从来南北韩签和约只系得美军或者联合国代表同埋北韩代表，但系总会有一个军人就称自己咧就叫做一啲喺北韩入边嘅一啲即系义勇军啊，又或者系一啲志愿军啊。 志愿军就梗唔系啦，个名啫。 系啊，但系个问题呢一个就系所谓嗰啲官方办唔官方嘅代表，因为当其时嘅战争系唔能够中国直接介入。所以其實嗰陣時就成個即係彭德懷過去嘅時候咧，只能夠 claim 自己咧叫做一個志願軍嘅形式。 志願軍 啊，即使佢後邊 嗰陣時真係好多1950年嗰時真係好多人去報名嘅。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啱成立咧，嗰陣時尤其喺城市大學生裏邊啲民望極高。所以咧各個城市真係有一啲大學生咧就走去志願咧係要上戰場。有几多当然就唔知啦，系咪？ 但系一个志愿军又好，又或者一啲所谓民兵都好咧，最基本嘅定义就系佢冇接受到官方嘅支持啦、官方嘅领导啦，又或者兵器噶嘛。咁但系你睇北韩嗰场仗入边，咦？我哋嗰啲志愿军虽然系好自愿嘅，咁但系佢背后咧，其实都 keep 住有好强烈嘅官方。 咁所以你睇而家香港咧，嗰啲路咧同埋啲窿咧，慢慢系堵塞。但系明明呢几年咧，就官方讲。一个叫大湾区，一个叫一带一路，就欢迎同埋呼吁咧，香港下一代就积极参与。咁你见到咧，佢就嗌咧呢啲口号讲咧，讲咗几年啦。咁有几多人积极参与咗咧？当然特区政府又话有，就是香港市民搬咗大湾区嗰度发展，但系为数系几多？是否成为一个风气咧？ 我冇明显见到嘅，大湾区近排前嗰轮咧，有一轮叫大湾区买楼潮嘅，因为咧好多 agent 落咗嚟香港咧，就决定话 sell 啲楼宇咧，就俾香港嘅居民。但你睇翻其实2019-18嗰个销路销情，其实你知道，嗰、个卖楼潮好似唔系好见到喎，但系。在2020年的时候英国的买楼潮这个真的。 如果你说大湾区即是有吸引力的买楼潮就是最公道或者叫最客观的呢个现象就是斗买楼广告之多多寡。你打开没有就算是啲左部或者归顺了特区政府的那些报纸有几多版是地产商在这个大湾区那里发售楼宇有几多版是地产商推紧伦敦多伦多雪梨这个楼宇之外还有是个叫楼壳 你讲楼宇广告都不是 你可以做个统计你有没有做统计几多版是外国楼宇广告几多版是大湾区 其實你淨係睇留學廣告，你就知道其實兩者個真係爭幾遠。內地升學不嬲都係話，即係香港其中一個好大嘅出路嚟㗎。咁你發覺咦，望下我哋地鐵嗰啲 billboard 啊，通常見到你啦， 即係俾錢買嘅，冇啊冇我啊，俾錢買 嘅。見到英國廣告啦，咁啊見到其他加拿大啦，喂，內地升學廣告明明我哋有北大、有清華、有暨南，咦點解我哋冇乜廣告呢？嗱，不特止你睇翻香港近年嘅數據，喂點解我哋明明啊，即係泱泱大國，我哋有北大、清華、暨南，隔離台灣小島得嗰啲咁少嘅國家， 而家台大好似話好多人踴躍去報名喎、 啊。冇錯啦，就係嗰啲咁少嘅學校啊，竟然上年報名人數係超越咗歷年啊，超過咗10,000個啦已經。咁啊，你諗下我哋每年畢業生都係得60,000人啫。咁你又知道其實話喂，如果台灣都食咗60,000個啦，不特止喎，日本近幾年喺香港係派好多獎學金 嗱， 咁呢啲又過咗。 你咁樣睇咧，就唔係話表面你拉咗或者檢控7,000-8,000人啊， 嗯， 咁簡單啊，嗰八千人只不過係出咗事係冰山一角，支持嗰八千人咧，嗰、那個年齡階層或者讀書咧，隨時係80,000甚至係更多。當然佢哋而家唔會再出嚟。 嗯， 系嘛？不过佢哋会效法佢哋嘅上一代去用脚去决定。 嗯， 咁啊 ，so that 你呢啲一带一路同埋大湾区留学又好，买楼又好，对佢哋吸引力咧就系大为削弱。 嗯， 甚至系零啊！所以你特区政府就可以喺度自说自话，自己讲自己啲嘢，甚至喺电台宣传啊咁，但系一落地鐵睇嗰啲燈箱廣告，打開報紙咧就知道真實係乜嘢。 唔係去到最後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話，你哋唔肯翻內地啊嘛，咁我哋就出一個新冠名科目，簡稱新冠科目嗰、那個咧 ，guarantee 大家一定要翻內地交流。咁但係俾你翻內地交流，你都唔係好想啊，都唔好願意嘛。唔緊要啦，我貼埋一半錢翻出嚟俾你去翻內地交流。所以咪導致到你睇近排我哋教育局咧，你每年都有內地交流計劃，其實搞咗成10年嘅啦。內地交流計劃是每年是俾緊差唔多成10,000,000是俾緊一啲香港嘅學生，是翻內地搞到一個深圳團、一個上海團可以低價到1,000+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學生去完啊，嗰啲1,000+蚊團都唔係咁開心，唔係咁著約嘅。甚至乎有好多家長啊，我啲有啲老師都講過，成日叫啲學生喂，不如你俾1,000+蚊去上海啦，抵玩啊咁樣。個學生唔係好肯去，但係同佢講喂4,000+蚊啊，加埋學校津貼你，不如我哋去日本兜個圈啦。不過你好似唔好夠錢喎、啊。學生係會調翻出嚟講，唔緊要，我儲定咗噶啦嚿錢，我寧願去4,000+蚊嘅日本。 父母都叫佢去啦，唔理你個父母咩色係嘛？ 但係你冇理由1,000+蚊津貼咗， 所以其實喂得個講字啫，啱唔啱？就算嗱，我啱啱我頭先心血來潮諗呢個林作同埋嗰位鐘咩啊？ 鐘培生啊， 太子鐘啊，就話要比武啦。咁你香港咁樣格鬥咧，造成呢、這個伤害他人身体是犯法的。 嗯。 咁你倒不如你林郑呢就将呢一场叫做林中格斗的擂台表演就搬去大湾区举行。 是。 就两个人呢签生死状又好话咩都买重保险又好。在大湾区某月某日举行呢就欢迎啊香港网民呢就即日来回去睇。嗱，嗰度打到爆光就咩咧？嗰边啲公安啊，全部咧已经咧拆掂晒。嗱、 嗯， 呢、這个就表现出一国两制啊！一国两制嘅优势喺嗰边，唔喺呢边。你呢边咧有法例咧，系规定唔准咁样打擂台。嗰边得，咁你咪顺便宣传大湾区。 得个名唔好叫林中格斗得唔得啊？ 叫咩？ 叫林中唔系冇听。 哦，唔系林德利士。唉，呢啲你谂多咗啫、啊。所以咧就 阿林作好惊。 证明去大湾区唔净止系有得饮喜茶，系咪？而且仲有呢一味嘅娱乐。咁无论佢嗰个输赢嘅成败嗰结果系点咧，起码咧开一个咁嘅新嘅娱乐品种。咁你日后喺呢度讲唔掂数，争女又好咩都好，咪上大湾区隔个擂台。 嗯， 哎，然后冇啊，全国直播吓、啊，喂，红噶噃，同埋仲有地下开盘，成个大湾区下边买，几多分钟边个砌低边个，又打几拳佢认输，3拳赔几多，10拳赔几多，喂，即刻系一个产业嚟噶，呢、啲全部可以喺大湾区举行噶。啊！嗱，呢啲你话，我哋陶杰今晚 光明頂是不是已經獻了兩條建設性的建議呢？計啊，這個上次叫解放軍軍營出來 搬磚頭之外， 就由林中隔到大灣區 之類啊。喂，你咁特區政府坐喺樹，就一味咧嗌破喉嚨。啊，宣揚大灣區、一帶一路這些呢兩位特首呢形象不嬲都麻麻地， 嗯， 係嘛？咁啊，鬼同鬼搭你隻船咩？啱唔啱？ 但你講開頭先嗰個法例嘅法規問題咧，正正就係嗰陣時好多香港商界都有時見到咧，就係、是、一國兩制最大嘅差異喺邊度咧？就係、是、香港嘅人權保障或者法例保障好啲，所以有啲嘢你做唔到。係 啦， 咁但係內地有啲嘢你做到。 水至清則無魚啊嘛。 嚇！ 嗱，呢個就係一個咧。 嗯， 哲學嘅問題。 呢個咪就當其時到而家為止個原案就 係 何建輝教授嗰啲 DNA 實驗點解做到啊？ 喂，而家咪達爾文主義，我成日都講話，你話喂將個八千全部有條件特赦， 嗯， 吸納入四呢個叫二十個一帶一路嘅先鋒兵團喺非洲揀二十個點，二十個山頭，呢、這個山頭下邊鑽石礦，嗰、那個山頭後邊銀礦。全部由我方間諜揾曬，接受三個月至六個月軍訓，簽曬生死狀，當然買曬保險。 嗯， 然後咧，你奪嗰個山頭翻嚟，插支唔使你五星旗，因為你反感插支特區旗得啦。然後嗰個山頭嘅資源即刻咧係股價拆股， 嗯， 每人分翻咧0.5%，你永遠係股東，開發出嚟 係。 长收长有 ，OK？ 唉，俾你谂到或者佢会做就唔系中国啦。你谂下，你头先嗰条桥，咪就系当年英国嗰个海盗牌嗰条桥咯。英国嗰个政府先至会知道，明明加勒比海你都咁多海盗抢船啦，不如我发个海盗牌俾你，你净系抢翻加拿大，抢翻啲西班牙。 你既然搞帝国主义咧，你就不如咧赤裸裸咧，你就做真小人。我呢个就系中国特色嘅帝国主义。 嗯。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唔系官方由头到尾一条龙嘅，必定系由民间行先嘅。 嗯， 东印度公司 拉神俾佢读啊， 系咪？同埋呢个沙漠枭雄，呢、這个叫做 T.E. Lawrence， 系个人啊，无端端中意咧系有逆服癖啊，逆服者唔系着女装，系中意咧系包件白袍咧，系学阿拉伯人啊。 嗯。 一隻身走咗去阿拉伯帮阿拉伯人抗击鄂图曼帝国， 嗯， 同埋嗰度有一个压抑嘅欲望啊，就系佢系同性恋，你知喺英国系唔准， 嗯， 去到嗰处见到靓仔多，然后俾土耳其兵营捉咗入去鸡奸，哇，出到嚟咧，竟表情古怪，吓，觉得咧系经历咗人生啊非常之甜美嘅一课，跟住啊。咪就係成就呢套偉大嘅大衛連電影叫《沙漠枭雄》咯， 嗯， 係嘛？但係佢係 liberal 嚟嘅，佢本身係一個左翼， 係而且好巧妙地個時間就係攞嚟解放咗呢個沙地阿拉伯之後，就突然間發現有石油喎， 跟住發現有石油啦，就係、是、英國嘅石油工業咧就跟住入去， 嗯， 嗱呢啲咧就叫做夠格嘅帝國主義，一係你就赤裸裸，你而家都認啦，戰狼外交， 嗯， 就行中國帝國主義。咁你又唔係含羞答答，唔三唔四，咩叫帝国主义？ 嗯， 就係、是、由民间自己啊，係打呢阵先锋。 嗯，而且佢帮埋你做嘅， 系帮你做㗎嘛。 嗯， 啊、你唔政府唔使出资源嘅、啊，政府出情报就得啦。好啦，广告翻嚟再讲。BNO 移民英国，我成日讲咧，要了解英国文化，了解英国文化，使睇三套电影，我强力推荐，都系大卫连，第一套《沙漠枭雄》， 嗯， 第二套《归河桥》，第三套系《印度之路》，呢三套戏都系长片，系好深嘅， 三套都好耐之前嘅，都 系好细之前。但系你明呢三套电影咧，你就明白英国文化嘅精髓。OK， 嗯， 好嘛。 就係嗰啲佢好似佢做咗一件好事，但係實際上佢背後其實中間都做咗少少嘢， 好多好曖昧、好含蓄嘅地方係唔點破。裏面咧亦冇講啊邊個中邊個奸，亦唔係咧呢啲低端人口咧係一定要咧係指著和尚馬秃奴嗰種表達嘅方式。 嗯 啊，但係好多人唔明嘅，我亦都唔打算喺呢度咧係去解釋呢個因話題話。 嗯， 係咪？ 所以呢佢而家你成个大陆呢啲咁嘅一带一路呢搞到唔汤唔水唔三唔四，以为呢就国企主导，其实国企主导系唔得嘅。你啲水派下派下乱咁派干糖，你要搵一啲呢真系对呢种海外探险有热诚， 嗯， 同埋系经过达尔文主义自然淘汰会死人㗎。 嗯， 会死嘅话俾你听。 典型会死咪就系香港嚟咗嗰班义律嗰班咯，嚟到香港谂住啊有个香港嘅 base 出嚟，好开心。争 啲死嘅义律， 点知咪发觉 仲有边个咧？戈登咧， 啊， 戈登将军咧，一条友， 嗯， 走去中清国啊，就帮呢个清兵咧系训练，然后大战太平军， 嗯， 创造历史。OK， 又到最尾咧就走去苏丹卡土木嗰度探险。哇！呢啲真系一流一时嘅人物， 嗯， 呢啲真系优等民族啊！话俾你听，呢个要十九世纪末至到十九世纪整个贯穿，同埋二十世纪初先有。 嗯，同埋当其时去到香港嗰班咧，你唔好以为真系，哎，有班军人嚟到，梗系好食好住。喂，唔好意思，当其时香港系一个好差嘅地方， 好差噶， 而且系有三分一英兵喺早期嚟到香港，系死咗喺病症上边。 同埋而家英国都系，你与其俾啲边嗱，咁终于咧有人讲咧，加拿大嘅一个咧，外籍嘅香港人话支持香港抗争，佢话你去到英国建立香港城唐人街系冇用嘅。 嗯， 呢个系咪同我两个月前讲嘅完全一样 ？OK。嗰叫香港 Hong Kong Watch， 系 黄啦啩，我咪话啦，佢建咩香港城啫？ 嗯， 英国政府系与其 BNO 叫佢系英国咧，就不如啊，我系 Boris Johnson 咧，我喺加勒比海巴哈马揾一个半岛喺嗰度咧，就划地叫做 New Hong Kong。 嗯， 讲到明系同香港一样低税免税啊，然后咧叫一啲财团过去咧。是做啲 infrastructure， 嗯， 然后呢你哋啲 BNO 呢就过去果树就即刻呢攞英属巴哈马护照永居，然后你嗰度呢你自生自灭，点解？因为嗰度系森林， 嗯， 对面有佛罗里达州啊，嗰边就有墨西哥，呢边就古巴，呢、这个香港呢系最繁荣嘅时候系七十年代叫百花齐放，成个油尖旺系一座大森林， 嗯， 将来你喺个巴哈马嗰度建立一个新香港啦，讲到明有毒品，有枪械，有黑手党，有拉丁裔啊呢啲咁嘅黑社会 ，OK， 有淫业吓，亦、都有咧正宗嘅旅游业，有饮食业。你如果啲边个人想创一番事业，喺嗰啲地方接受磨练， 嗯， 到时咧嗱，果树咧。是行翻七十年代英国殖民地政府管治香港嗰种哲学，唔系法律啊，系普通法，但系哲学。边啲开只眼开只眼闭， 嗯， 边啲咧你做得过分就要拉，然后咧由你自己去困， 嗯。 咁 呢啲其实有好多人讲过呢，其实都唔系即係好多年前嘅嘢。以前犹太人复国主义嘅时候，英国就曾经 offer 过一次俾佢，就话喺返乌干达。 係 呀，你未必去返耶路撒冷啦，我不过因为临尾圣城嘅关系，最后都一定要返耶路撒冷。但如果唔系因为圣城嘅话呢，当其时英国系 offer 咗，喂，你不如犹太人去返晒乌干达立国啦。 英国有呢个经验㗎，呢个叫 Balfour Declaration， 包尔法宣言。 嗯， 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嗯， 是已经为犹太人揀一个国家俾他们立国，这个是直至到灭犹1945年之后才得付诸实践 ,ok?、 嗯、 所以这些是英国缺乏宏大视野的问题， 嗯， 好吧，好了，今天讲到这里，听晚。